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知乎者也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，在专辑当中，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叙事手法凭吊过往的青春，而童年生动地描绘出了少年人共同拥有的成长愿景。鹿港小镇石破天惊地呐喊出对于现代都市文明无望的幻灭感。恋曲1980颠覆了传统情歌的写法，貌似是洒脱飞扬，其实是近乎残酷凄凉。这些都是知乎者也里的经典诗篇，深深嵌入了我们的青春记忆。969都市夜归人，罗大佑，恋曲1980。 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，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什么都可以抛弃，什么也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雨多少还是山盟随风远去。啊啦，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，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。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Oh,

是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，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作者林清玄很喜欢买花，有一次他听卖花人说，自然界中白色的花几乎都很香，但颜色艳丽的花往往不怎么香。因此卖花人说，人也是一样的，越是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。年少时我们可能都会迷恋酷炫艳丽的一切，但经世识人之后才会发现，有时候朴素才是生活最好的样子，朴素当是一个人的灵魂底色。 失去世界也不可

拥有自己的天空，是否能再次拥有梦？忍住伤悲，说声珍重道别你，也许你我不会再相遇。忍住泪水，说声再见我的爱，愿你有 想起，听见自己说爱你。

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立夏时节，万物繁茂。 按气候学的标准，日平均气温稳定升达22摄氏度以上为夏季的开始。 5月5号，立夏，经典969和你一起立夏一个新的希望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